应有关美日经济政策的提问的时候，曾经表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长期以来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搞排他性的小团体，违背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只是会人为割裂世界，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在北京，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分别和阿富汗外长亚特马尔和国安顾问穆希卜通电话，讨论当地局势。王毅应约和穆希卜通电话的时候说，美国在阿富汗国内和解进程的关键阶段单方面撤军，带来不确定因素，但是和平是大势所趋，中方愿意为阿富汗内部谈判提供便利，包括为在华举行谈判创造必要条件。穆希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阿富汗和平进程，又说愿意和中方进一步深化反恐安全合作。另外，王毅对亚特马尔表示，中方支持阿富汗内部各派别谈判，建立政治框架，又说希望各方在过程中保持耐心和善意，努力止暴停火，为和谈营造有利环境。亚特马尔感谢中方大力支持阿富汗抗疫，并提供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26，瑞士法郎0.903，加元1.207，人民币6.44，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058点，升2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8.5美元，卖出1,869.5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荃湾同青衣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快线。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重复多次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就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在顺利村，呈祥道去观塘近明爱医院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天主教坟场对出。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在亚街老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着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着安秀道。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着碧堤半岛行车缓慢，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在天富海湾。现在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 一连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现场直播。 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谈规划论选举。 当建筑物的屋顶出事嗰阵，喺下面嘅人系相当危险。例如喺美国嘅密尔沃基棒球场，兴建中嘅活动上盖就严重出事， 听落好似爆炸咁啊！吓到人人都鸡飞狗走。 而喺康涅狄格州，就有个体育馆嘅天花冧咗落嚟。 唔系啊嘛？ 究竟呢啲工程点解会出事嘅咧？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5月18日，教宗任命周守仁为下一任香港教区主教。 政府周五起收紧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日本等旅客入境限制。 香港、新加坡旅游气泡延后，下月13日或之前再公布。 欧盟将暂停进一步增加对美报复性关税，以恢复跨大西洋关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五月十八号星期二的朝早，在千禧年代又有萧乐文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各位早晨。有关于台湾的疫情，见到昨日又进一步上升了。一日之内就有330几宗的本土确诊的个案。其中的湘北，即是台北和新北，就分别有过百宗的确诊的个案。见到已经有一些防疫措施是做紧的了。例如就说听日起19号起就暂缓一些未有台湾有效居留證即係嘅一啲非台籍人士咧係入境嘅，咁亦都係暫停咧一啲嚟旅遊嘅人士嚟轉機喺台灣。咁又話咧員工咧都可以咧有一啲嘅防疫照顧假，因為有一啲翻學嘅學生啦，咁呢段時間都要停課啦，咁可能啲家長都要照顧小朋友，有啲相應嘅措施嘅。另外喺台北啊、新北方面，頭先都講到啦，就話有啲學校要停課，補習班方面都係停課等等嘅。見到咧有人就討論啦，係咪要封城咧咁？見到台北市長柯文哲就提出啦，就話一啲非強制封城，亦都呼籲民眾咧係唔好出街。成個情況係點咧？喺台灣生活嘅朋友見到呢個疫情爆發係如何咧？會唔會你自己本身都係喺台灣生活咧，或者有朋友屋企人咧喺台灣生活嘅話咧，講下你嘅睇法啦。對於成個疫情，歡迎打嚟1872311嘅。喺控制呢一波疫情嘅爆發方面又點咧？市面嘅情況點咧？我哋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啊！有在台北嘅港人郭先生，早晨。 系，大家好啊！大家早晨。 你好，郭生。不如讲下而家你自己观察到啦，你喺台北噶嘛？嗰边嗰个疫情系点，或者你自己接触身边啲人都对个疫情方面担唔担心咧？又 咁我其实而家系新北啦。咁虽然我都平时都成日新北同台北两边走。 嗯。 咁其实而家咧个疫情咁同你头先讲嘅一样啦。咁始终台湾喺持续超过200日零本土零感染，突然之间去到而家咁，可能单日已经300多个个案嘅时候，咁当然对一般民众嘅打击系非常之大。咁之前大家可能都因为一个咁长时间个防疫工作做得咁好嘅时候，有少少松懈啦。咁但系而家都见到大家口罩啊都系戴翻齐啊，亦都可能系尽量减少出街，咁呢啲都有响应翻政府嘅呼吁。咁之前喺啱啱开始有呢次嘅防疫嘅突然之间嘅爆发嘅时候咧，都疫情嘅爆发嘅时候咧，都系亦见到民众系有少少恐慌啊，有少少抢购粮食粮水咁嘅情况出现咗。 嗯，但系主要系咪紧张嗰啲都系喺台北啊、新北啊两个市咧？即系因为嗰边嘅确诊嘅情况咧，就即系数字又多一啲啊嘛。其他地方嗰啲民众嗰啲紧张嘅态度系咪有啲唔同咧？你观察？ 其實最早是桃園市可以先的，因為始終最早是由那邊開始爆發啦，你個缺口都是那邊開始打開啦。咁但係而家當然因為最主要的感染個案都是集中在台北和新北，咁所以而家呢兩個城市和桃園都是會比較緊張。咁但係離開咗北部之後咧，咁的而且確係見到有啲民眾係可能都仲係未覺得未太貼身啊，所以可能都見到仲係可能有啲喺可能係公園啊，都有啲媒體影到係仲有好多人係唔戴口罩。咁但係當然而家咪冇民調啦，所以都唔可能確實知道到而家都仲係覺得防疫工作唔緊要嘅民眾到底係佔多數定少數，或者具體人數幾多啦。咁但係都希望係呢啲人數可能盡量越少越好，同埋盡快可以即係意識到防疫嘅緊要性。 但你自己觀察到咧，譬如喺台北啊、新北又好啦，係咪明顯條街都少咗人咧？因為翻工嘅人少咗，或者交通工具都少咗好多人，人流方面係咪都睇到少咗好多？ 呢、這個絕對係啊，因為除咗民眾自發之外啦，亦都有好多公司都已經係好自發地要求員工係在家工作，咁所以係好明顯見到喺路上面嘅人啦，同埋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嘅人流都係少咗非常非常之多嘅。 而家係咪你喺台北咧要有一個叫做即係實施緊第三級警戒嘅？即係所謂第三級警戒，可唔可以講下係有啲咩措施係做緊嘅咧？其實？ 咁最主要啦，就係講緊係群聚啦，喺室內咧係限制5人以下，然後室外咧係限制10人以下。咁除此之外啦，亦都要求所有嘅民眾，只要出外咧就必須要保持戴住口罩啦咁樣。咁亦都係要求民眾係即係盡量減少不必要嘅出外啊咁樣。咁呢啲指引都見到係民眾都好，即係大部分嘅民眾都係非常之遵守嘅。 影響大唔大咧？即係話十個人嘅即係限呢個數量嚟講，或者戴口罩呢一類，應該都慣咗啦，係嘛都。 咁台灣當然就呢個係真係好少數、好少見啦。咁所以其實都有少少嘅媒體都係影到係有啲可能係真係唔係願意遵守嘅個案，咁都係有影到嘅。咁但係啱啱先實施第一日，咁有啲咁嘅情況，當然可以理解啦。咁希望就係嚟緊呢幾日會開始見到啲大家都比較唔會再咁樣做。咁除咗台北之外啦，咁新北都有類似嘅情況啦，甚至新北可能仲更加早咁已經開始要求好多，例如可能講緊酒吧啊、機鋪啊啲。已經要暫停營業啦，咁所以都見到係逐步開始係越嚟越多嘅城市都要提升翻佢嘅防疫警戒嘅， 都合作嘅係嘛？有冇啲偷偷雞又開翻啊咁樣？ 咁當然可能少數會有啦，咁但係政府都有開始去長期嘅巡邏啊，咁樣都亦都會有民眾去檢舉啊，咁所以都相信係唔會有太多呢啲咁嘅個案。 嗱，我见咧，头先都讲到啦，有啲抢购嘅情况系早前啦，咁再呢一轮啊，即系呢几日都陆陆续续见到嗰个确诊嗰个情况又增加啦。你自己见到，譬如喺啲超级市场啊，抢购嘅情况系再剧烈咗，定系都稍微缓和翻咧？系点样咧？你见到？ 其實搶購嘅情況咧，喺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已經係有政府出面係同大家講係其實唔需要咁樣做，因為台灣其實唔理係講緊一般嘅糧食啊，定係講緊醫療嘅物資啊、口罩啊、消毒酒精呢啲，咁其實供應都係非常之穩定嘅。所以一開始就已經政府出面呼籲民眾係唔需要搶購，亦都有啲超級市場都自己落咗啲限購令啊。咁所以都見到其實呢個搶購潮係一開始已經受到控制。咁我個人親自見到啦，起碼去咗超級市場可能啲貨架上面嘅貨物係比平時少好多，但係未去到話想買嘅買唔到啊，或者要去排隊或者出去搶先買到，咁係未去到呢個情況。咁台灣人自己都講，佢咁講就係話啊，可能雖然大家搶購緊糧食啦，但係至少見到急凍嗰啲三色豆未有人買，咁起碼見到台灣人都仲係好有利是當然都有講笑啦。 係，但通常都係掃啲糧食嗰啲貨啫，係嘛？因為我見話限購令又限廁紙啊，又限係咯呢一類民生嘅物資啊，咁樣即係其他嘢係應該冇搶得咁勁嘅，主要都係搶糧食係嘛？ 搶糧食同埋搶廁紙咯，雖然我都唔係好理解點解會係搶廁紙，但係其實真係搶得最嚴重，反而係廁紙糧食，反而其實相對地冇去到咁嚴重。 另外我都想问一下你，而家其实检测嗰方面咧，台湾系点样噶？系咪都周围都好多啲免费嘅检测站噶？ 而家都開始陸陸續續喺唔同嘅城市都開始有設置一啲檢測站。咁其實一開始嘅時候，琴日一開始嘅時候，其實係有少質爭議出現咗，因為就係話可能太醜嘅號碼太少啊，導致好多人去到一開就已經發現哦，原來已經今日嘅醜派曬。咁希望佢今日啊，或者嚟緊會增加多啲咁嘅數量啦。咁點解會今次開始台灣首次開始設置呢啲咁嘅站咧？咁其實疫情一開始嘅時候，好早期已經有人提出過類似嘅建議。咁但係當時啦，台灣嘅疫情係即係本土感染係零，接近係零啊嘛，咁就冇呢個需要。咁但係而家當有病毒已經係入咗社區、入咗社會嘅時候，咁而家就即係可能有呢個需要，就開始設置咗呢啲咁嘅檢測站。咁啊，同埋亦都有好多嘅個案啦，因為今次而家嘅傳染有一部分係一啲比較可能大家稱呼為比較色情嘅行業咁啦，所以可能嗰啲嘅民眾需要啲匿名啲嘅檢測，咁所以咁樣嘅設置可能都有助呢啲人可以比較放鬆啲、放心啲去檢測，而唔使驚可能會俾媒體聚焦報導啊咁樣。 你自己接觸啲朋友咧，即係除咗講話檢測之外咧，疫苗方面又會唔會都呢段時間好緊張啊？想快啲打咧，因為我見就話剩翻咧唔夠十萬劑嘅，都係主要係阿斯利康係一款嘅啫。佢哋自己緊唔緊張呢方面嘅？ 其實而家個情況真係完全同之前係差好遠。其實之前咧係甚至係連公費係政府話優先係可以接種疫苗嘅嗰啲族群啊，即係可能譬如講緊第一線醫護啊，佢哋嘅接種率同埋預約接種嘅嗰個數字都係非常之偏低。咁但係當然都係同之前嘅情況有關係啦。咁直至到去到而家最近疫情開始爆發嘅時候，咁、那個接種率已經係即時係見到係大幅上升，甚至係因為之前接種率太低，所以開放俾民眾免費去接種啦。咁而家都已經話要取消翻呢個政策，要全部留翻俾最緊要嘅一前線醫護人員同埋一啲可能係講緊係機組人員啊呢啲咁接觸風險比較高嘅族群。 嗯，另外都想問一問啦，有一個關於即係台灣嘅電力公司啦，就幾日之內咧，尋日又話有一個嘅停電通知咯。咁啊就話要執行一個緊急分區停電，呢、這個影唔影響台北啊新北嗰個地區啊？影唔影響你自己住緊呢個地方？ 其實已經唔只係台北同新北，呢、這個係全台灣性嘅一個停電問題嚟。咁但係今次啦，這個停電同5月13日嗰次咧就有少少唔同。咁5月13日嗰次咧，雖然同今次一樣都係高雄嗰個興達電廠啦，但係上一次嘅一個停電嘅問題咧，係一個匯流牌，大家可以理解做一個由台南拉到去台北嘅巨型拖把，咁樣嗰個壞咗。咁所以其實個電廠咧嗰次5月13日嗰次咧就冇事嘅，但係今次咧5月17日呢一次咧就真係個發電廠咧就機件出現咗故障，係個供電能力不足，話係個電力需求突然之間大幅提升，所以跳咗掣。咁所以喺咁短時間之內，雖然係兩次都係同一間發電廠啦，但係唔同嘅問題啦。咁但係今次呢個比較嚴重啲，因為今次真係供電能力不足所以出現嘅問題。咁但係呢個就唔係一個短期內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啦。咁唯有就係睇下幾時水情、幾時旱災會結束，咁令到啲水力發電廠可以用翻，咁可能就可以緩解翻呢個問題咯。 好啊，唔该晒你啊，郭生，同你倾到呢度，讲咗关于台湾嘅情况咧，无论系疫情啊，同埋电力供应嗰方面咧，因为近排佢哋都有啲两日啦，即系两次啦，喺几日之内有个停电嘅情况啊。咁啊，另外咧都想同大家讲下台湾之外咧，仲有新加坡。新加坡同香港嘅旅游气泡咧，寻日就正式话系第二度係延期，因為原本就話5月26日咧就係希望可以重啟旅遊氣泡啦，咁但係而家就話6月13日或者之前會進一步再公布，就話咧雙方咧會緊密保持溝通咧，係互相係做一啲通報嘅，再次搞唔成呢個旅遊氣泡啊，應該咁講延期啦，要喺新加坡嘅香港人點睇咧？會唔會呢段時間佢哋都買咗啲機票啊，準備翻嚟香港咧？有新加坡商會會長陳文平。早晨， 早晨啊，你好，朱生你好。 早晨，陈文平，讲下你咪本身，我记得你上次好似同我哋倾都话系准备买机票翻嚟香港，希望喺呢一水嘅旅游气泡可以翻到嚟啊。 系啊，上次倾嗰时咧就未买嘅，倾完之后咧就买咗噶啦。 嗯。 咁啊，我就买咗9月嘅，我个仔都买咗，我个仔啊买咗6月，咁佢6月嗰个而家肯定就会取消咯。 嗯。 啊，咁我亦都有啲朋友就买咗第二日啦。都幾多朋友買咗，但係而家冇辦法咯，取消 就再观望咯。 佢哋买谂住翻嚟系做嘢，定系真系探屋企人留一段长啲嘅时间咁？ 我个仔翻嚟咧就系、是、主要做嘢啦。咁有大多数啲朋友翻嚟住，主要系探亲嘅。 嗯， 因为好多香港人喺新加坡工作嘅，咁因为呢个疫情关系，两边又要隔离，咁变咗即系佢哋都好耐冇见噶啦。咁、听见嗰个旅游气泡，因为去年本应是11月22号会开，已经有人 book 咗㗎啦嘛。 嗯。 跟住相隔半年諗住重开，咁咪马上又 book 囉。咁而家啱啱又要就暂缓啦。咁好无奈啦。 嗯。但对于商会嚟讲，头先你都话可能安排咗，会唔会安排咗啲行程啊，佢哋呢段时间暂时话延期啦，旅游气泡。咁对于佢哋一啲工作上面嘅安排，有冇听到啲商会啲朋友点讲？ 而家本应定咗，包括商会朋友又好，我自己又好，本应定咗嘅。咁而家你冇办法话啊，我哋再隔一个礼拜，因为唔知几时再重开嘛。 嗯。 唯有用翻旧嗰个操作模式咯，用 Zoom 咯。但系即系始终都系人在人情在啊嘛吓。咁啊，咁、我哋喺香港出世嘅，都好想除咗工作之余，都见下探下亲啊，喺香港购下物啊，消费下噶嘛。 嗯。吓、啊。所以暂时你刚才你说你个仔就即是预约咗六月啦，你嘅九月啦啲机票。咁而家就话延期都要可能六月十三号要再倾，即係到时去六月十三号之前先要再有新消息咁样啦。咁系咪你都会 预约？我諗因为视乎嗰个疫情情况啦，因为我哋其实由上个礼拜日开始已经收紧咗，即係唔准堂食。以前系可以五个人可以聚会啊堂食嘅。咁而家变咗唔准堂食。最多是两个人出街嘅啫、非必要都叫你唔好出街，或者你屋企一日最多可以接待两个朋友嘅啫。咁即係变咗嗰个收紧个措施，上个礼拜日开始係直至到6月13号嘅。咁所以我估呢政府都要睇继续嗰个情况啦，因为呢两日个情况都唔係话好乐观。咁前日就差啲38个本地个案。咁琴日就21個，但21個當中有11個係未確定，即係嗰個源頭喺邊度。咁連續兩日都係有 double digit 嘅雙位數嘅未確定源頭喺邊度，同埋最主要新嘅感染群多咗。咁之前金沙啱啱群聽到有金沙酒店嗰邊、賭場嗰邊又有新嘅感染群。咁嗰啲 poly 嗰啲又有。咁多咗两间小学，嗰啲小学嗰啲感染群最主要都系经补习社吓，嗰啲细路仔补习，所以有时就系睇唔同嘅国家或者地区咧，发现嗰感染群都唔同嘅。而家新加坡反而系好多补习社啊，嗰啲咁嘅学校啊，嗰啲佢哋聚集得多嘛，系嘛？ 但你哋本身紧唔紧张咧？ 如果中意食嘢噶咧，就好多人食屎啊咁啊，嗰啲感染群喺嗰度出嚟咯。 但做咗呢啲措施啦，头先你话收紧咗啦，食屎又好，或者所谓我哋即系限聚嘅人数啊，都收紧咗啦。本身市面嘅朋友啲市民自己紧唔紧张咧？ 我谂而家开始紧张，初都冇咁紧张，因为而家点解会开始有啲紧张嘅情况？其实。頭先聽到台灣嗰個朋友講啦，因為台灣打嘅疫苗個好少嘛，可能1% 或者1%都唔知夠唔夠，個疫苗數量唔夠。但係新加坡疫苗好充足嘅，咁據我所知打咗兩劑嘅都差唔多超過 20%。咁同埋點解有啲恐慌性呢？即係驚，因為而家最大嘅感染群就係機場跟住就落到醫院，咁機場同醫院嗰啲。工作人員啦、全部係打咗兩劑嘅，咁一樣都會中招。咁譬如你機場接待有啲高危嘅，佢仍然係俾佢飛過嚟噶嘛。咁只不過係隔離測試，跟住隔離測試之後發覺佢瀨嘢，跟住所以之前嗰排係好多係輸入型嘅個案。咁跟住如果瀨咗嘢，咁咪送去醫院咯。咁送到醫院，結果佢醫院都有少少失手咁樣，醫護人員都中埋。咁佢中嗰陣時未知噶嘛，錯，咁佢都會翻屋企，咁都會又傳翻俾屋企人啊咁樣咯。所以因為我諗呢個有少少意料之外，因為之前又話嗰啲疫苗95%啊，又乜乜乜咁啊，係嘛？ 咁而家最主要話機場又中，咁有啲人未打嘅咪仲驚啦，係咪？ 嗯，但本身 當然打疫苗係應該嘅嚇。 但本身你哋打疫苗方面踴唔踴躍嘅咧？因為我見有啲新加坡衛生部長就話係咪展開第二階段全國疫苗接種計劃，就話希望可以更加多人咧接種最少一支疫苗咁。係咪本身反應唔係太？頭先你聽你講都有兩成啦，但係點解仲要話接種一支而唔係話全部人都打曬兩支咧？咁即係點解用呢個方法嘅咧？ 其實佢係想加快。因为即是话先因为我哋初初打嗰时系排住队嘅，即系唔系话你几多岁走埋嚟都可以登记就可以打。 嗯， 第一次譬如话佢哋先照顾咗嗰啲工危嘅医护人员啦、机场啊、航空公司嘅嗰啲机师啊， okay. 或者海事嗰啲 marine 啊 shipping， 即系对外接触比较多啲嗰批先打嘅。 嗯， 跟住就60岁或以上。 嗯， 跟住就45岁或以上，跟住35岁或以上，所以佢而家研究紧咧，其实打咗第一针咧都，因为我哋排住噶嘛，一 book 嗰个 appointment 咧就两针， okay. 那个 appointment book 咗噶啦。 嗯， 咁佢而家喺度研究就话，其实打咗一针都有几高嘅保护性嘅，系、 嗯、 咪可以更快第二针嗰啲？如果未 book 第二针嗰啲吓， 明白？ 因为我哋一 book 系第一针、嗯、第二针一齐 book， 系、 okay. 咪以后？考虑短期、 okay. 一 book 全部接受多啲人 book 第一针先。 好啊，唔该晒陈文平，同你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正系调查一宗假冒执法人员嘅电话骗案，一名23岁女子怀疑被骗去180万元人民币。警方话事主话早前接获一名男子嘅来电，自称系执法机构人员，话事主因为涉及一宗刑事案件，要求佢提供2个银行户口同登入资料。事主按指示提供资料之后，发现户口失去大约180万元人民币，寻晚报案。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新一轮的流血冲突进入第二个星期，至今在加沙地带超过200人被杀，在以色列就有10人死亡。虽然国际社会呼吁停火，但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巴人组织哈马斯旗下的武装派别就向以色列南部的社区发射火箭炮。外界关注美国对以巴问题的取态。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社交专页形容，美国正是以低调和集中的外交方式划船，寻求结束暴力。不过据报，美国再次阻挠联合国安理会就以巴停止战斗作出决议。总部设于瑞士的世界经济论坛发表声明，表示将会取消原定8月在新加坡举行的2021年特别年会。声明说，虽然新加坡政府给予大力支持，但新型肺炎疫情在全球导致不确定的旅游前景，加上各国接种疫苗的进度不同，以及不断出现的新变种病毒，令主办方很难邀请世界政治经济领袖参加会议。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斯瓦布说，今次是非常艰难的决定，因为有合作伙伴不单止提出网上会议的诉求，更加有人提出面对面举行会议的强烈愿望，以致力塑造更具人性、更包容、更可持续的世界。但无论如何，每名嘉宾和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才是主办方最重视的事情。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讨论一项的议案，有关议案授权在未来5年投入超过$1,100亿，用于基础和先进科技的研究，以应对中国的竞争。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通过审议无尽前沿法案。法案将会授权使用大部分的资金投资在基础和高端科技研究，并将研究商业化，以及在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进行教育和培训。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话，参议院将会在当地星期二开始用一至两星期讨论这份议案，形容是对美国整个世代在科学和技术上的投资。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7， 日元 109.25， 瑞士法郎 0.903， 加元 1.206， 人民币 6.44， 英镑对美元 1.415， 欧元对美元 1.216， 澳元对美元 0.77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177 点，升35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69.48 美元，卖出 1869.9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附近咧，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而家一带挤塞，车龙过咗柴湾角熟食市场噶。重复多次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过咗骏星工厂大厦少少咧，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附近。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只系近住元朗公路富泰村嗰段咧，行车缓慢，车龙去到泥围对出，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新墟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只系后面咧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嗰段慢车排到去泥围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行就排到李景湾。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反方向，将军澳隧道的观塘入口，车龙就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返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断断续续去到兆辉台。咁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亦都慢车，车龙去到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跟住金巴伦道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洗衣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跟住宝达村一段慢车。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入翻去清水湾，跟住银影路一段车多，排到去郑直之中学；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跟住碧堤半道一段挤塞，龙尾喺浪翠园四期对出；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亦都慢车，排到去天富海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立法会通过了有关公职人员宣誓的条例草案。 有没有预计出现一个所谓的 DQ 潮？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志祥， 民间上的监察相信将相关的资料是交给局长的，一定是成为宣誓的时候都作为一种参考资料。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 为什么是一个政治决定会去改变了究竟那个人合不合资格呢？而这件事很明显是一定是政治行先。 星期六早上8至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新病病人又或者曾经接受肾脏移植手术的病人，适不适合接种新冠疫苗呢？星期二精灵一点疫苗专线，请来医院管理局中央肾科委员会的代表详细讲解，医生会即场解答听众查询。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1年5月18日，教宗任命周守仁为下一任香港教区主教。 政府周五起收紧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日本等旅客入境限制。 香港、新加坡旅游气泡延后，下月13日或之前再公布。 欧盟将暂停进一步增加对美报复性关税，以恢复跨大西洋关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跟大家讲到有关于新加坡的疫情，见到新加坡卫生部就说昨天是有28宗的确诊，21宗是来自当地本地的感染的。另外有关于香港政府方面都说针对着新加坡等等，还有其他地方，譬如阿根廷、意大利、日本、肯尼亚、马来西亚、荷兰等等，都说是列了一个 B 组的高风险的指明地区，即是如果未完成接种人接种疫苗的来自这几个地区的抵港人士，就要在检疫酒店那里强制检疫21日，期间也都要接受4次的检测的。如果是已经打晒疫苗的抵港人士，又是逗留过刚才讲的地方的话，那就要在检疫酒店那里是要检疫14日，那就做3次的检测的。这个就是一些香港政府收紧了的措施来的。另外想跟大家就讲一下这段时间，其实在疫情之下都不同行业都有些都要做一些定期的检测。看到医管局之前就宣布说，所有跟病人直接接触的前线员工大概有6万多个，每个星期都要做快速的抗原测试。自己做完一个检测之后，就再上载去一个软件那里，就说已经运作到一个星期了。另外见到有关疫苗那方面，都见到有些医院都鼓励前线医护人员希望可以打多些针，有不同的方法。请来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谈，有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病人安全及风险管理何婉霞医生。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萧乐文。 你好，何医生。想讲下先，之前医管局系咪话宣布咗，即系一啲前线接触病人嘅员工咧，都要做快速抗原测试，每个礼拜做一次。而家嗰个反应如何啊？ 系啊，咁其实呢、這个安排咧，喺最初一月初嘅时候咧，都以先导嘅形式，为大约5000名照顾一啲相对体弱同埋末期病人嘅员工咧，安排做新冠病毒嘅检测。咁而由3月中开始咧，其实相关嘅检测咧就改为每星期一次，并且咧以快速抗原嘅测试方式进行。咁我哋即系过去嗰几个月，由员工自行测试和汇报的流程都是畅顺，参与的员工反应都是很正面，也都感恩期间就是没有发现确诊的个案。现在来紧就是我们都会为员工派发一些快速抗原测试的试剂，在每个星期他们就会自行进行那个检测。如果一些员工他已经接种了2剂新冠疫苗，并且超过了14日嘅咧，咁就可以选择系咪参与定期检测啦。咁呢个定期检测同埋即系接种疫苗咧，都系一啲加强保护嘅措施。咁咧，前线员工喺照顾病人嘅时候咧，仍然系需要按照翻即系执行一啲感染控制嘅措施，同埋穿着翻合适嘅个人保护装备。咁整体而言咧，其实而家暂时个运作咧都系非常畅顺嘅。 即系佢哋自己做完个测试，就将个结果系咪话影张相就放上个 app 嗰度，系咪咁啊？ 系啊系啊，我哋自己有一个即系内部使用嘅 app。咁就方便佢哋汇报翻咁样。 但点样核实佢哋系咪真系按住规矩去做咧？又都系讲个信字啫，系嘛？ 同時呢，其實整體呢，我哋點解要做呢個測試呢，其實都係保護返即係一啲有需要嘅即係體弱嘅病人啦。咁同埋呢，就我諗我哋所有同事呢其實都好認同呢個做法。咁所以呢，即係反而佢哋可能最初個運作上面明係究竟係點樣喺個 Apps 度係去 upload 啊，但係就唔存在佢哋話即係會即係有其他即係諗法啦咁。 暫時有冇話透過呢、這個抗原測試，或者由之前啦先導計劃開始起計啦，有冇話揾到一啲確診個案咁樣噶？ 咁我哋而家暫時做咗咁耐咧，都冇係透過呢個計劃揾到一啲即係確診嘅個案嘅。咁呢個都我哋係即係好樂意咁樣見到啦。 即係如果佢哋呢段時間譬如做唔切或者冇做嘅話，係咪基本上就唔可以翻工住咁樣噶？ 咁呢個呢就係、是、我哋都係俾同事睇下佢當中點解係有啲唔明白嘅地方。如果佢係做唔到呢，其實我哋係用即係、解答佢嘅疑難嘅即係態度去處理啦。咁所以我諗係最主要就係要理解返同事個問題喺邊度，點樣幫助佢。因為我哋相信同事呢其實都係抱住即係想保護我哋嘅病人嗰個宗旨。咁就唔存在就話即係其他因素嘅。 剛才何醫生都講到話，如果是接種了兩劑的疫苗又過了14日即是做了整個步驟的話，就可以選擇不做這個定期檢測了，因為已經打了疫苗了。現在那個比例有多少？以你所知多少人是會做定期檢測，多少人是已經打了疫苗了？ 我哋而家咧大概就有24,000名嘅員工咧就打咗針，咁有啲咧就係、是已經接種咗第二劑咁並且過咗14日噶啦。咁但係至於即係中間嗰、那個分類咧，我暫時就冇嗰個手頭上嗰個數目咁樣。 知唔知佢哋未打嘅原因係啲咩考慮咧？ 整體上面呢就其實我見到同事呢都係即係都願意去。咁就住有一啲個別嘅情況，可能佢哋都係有一啲自己身體嘅情況啊，或者對於即係疫苗呢仍然係有啲疑問呢。其實我哋知道呢部分嘅聯網呢其實都成立咗一啲小組啊，咁就係幫助呢同事呢去了解返就住佢一啲個人嘅問題啊，或者健康問題，或者疫苗一啲問題，咁希望咧就係可以解答翻佢哋嘅疑慮啦。咁跟住然佢哋就可以選擇翻即係接種疫苗啦。 頭先講話20,000多人打咗，就係個基礎就係60,000多個前線員工咁計，係咪啊？ 係。 Okay. 另外我見咧有啲報道就話瑪麗醫院咧就即係想鼓勵啲員工都打疫苗啦。咁就話咧如果員工咧係打咗第一支疫苗嘅話咧，就可以派發咧一張30元嘅湯券咁，咁如果10個打曬兩支疫苗嘅職員咧，就可以組隊換一個禮物籃，咁係咪有個咁嘅活動啊？ 其實呢醫管局呢一路都有鼓勵員工接種疫苗嘅。咁除咗做咗唔同嘅即係安排方便員工接種之外呢，其實醫管局同埋各醫院聯網呢都有安排唔同嘅宣傳同埋鼓勵活動。其實好似我哋每年流感疫苗計劃啊，我哋都會以唔同嘅方式呢去鼓勵同事接種嘅。咁喺過去一兩年呢，其實我哋都設計過一啲即係限量版嘅紀念品，咁就鼓勵翻接種流感針啦，其實都好受同款即係同事歡迎嘅。咁其實呢個做法咧喺本地同埋外國咧都有一啲類似嘅宣傳鼓勵方式。咁今年咧我哋都設計咗一啲紀念品去鼓勵同事打新冠疫苗啦。咁嗰啲紀念品咧其實都係由員工福利基金或者來自一啲捐贈嘅。咁當然啦，除咗送紀念品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即係措施啦，方便同事去打針。咁譬如我哋喺醫院裏面啦，都有設有一啲員工注射站。咁最初咧就係打科興疫苗嘅。咁最近我哋都推展到提供伏必泰疫苗啦。咁另外咧，我哋都有安排翻啲交通接種即係接載員工咧去就近嘅社區疫苗中心。咁我哋亦都咧容許同事放幾個鐘頭去打針啦，都希望咧就方便到同事去接種咯。 頭先你講話，譬如即係放幾個鐘工啦，去打針啦，同埋有啲交通嗰啲，即係接駁佢哋去打針嗰啲，係咪全部醫院都可以涵蓋到噶？ 係，呢個係我哋全部醫院都有安排嘅。 幾時開始啊？呢個？ 这个是由最初我们有疫苗即是科兴那段时候其实已经有安排的了。那及后呢即是我们都有第二类疫苗即是伏必泰呢也都分即是阶段这样安排了咯。 嗯，即系所以而家系咪即系每一日都会定时有啲交通会车啲员工去打针咁样？ 系啊，我哋有呢啲安排，咁又同时如果有需要就可以使用呢啲服务咁样。 因为我见有啲报道就引述啲员工，咁佢哋冇名冇姓嘅，不过就话啲员工就话好似冇呢啲安排，冇听到，咁呢个系咪可能涉及宣传有问题？呢个可能都。 哦，多謝你呢個反應。咁如果係咁咧，我哋可以再用其他嘅途徑，再提醒翻同事我哋而家嗰個安排最新嘅情況咁樣，等佢哋都知道可以方便安排自己嘅 schedule 咁樣。 頭先講到話，即係唔同醫院都有唔同嘅方法啦，希望可以鼓勵啊啲員工去打針啊等等啦。頭先講到話，譬如湯券、禮物攬等等啦，其他醫院有冇一啲類似咁嘅鼓勵方法，或者睇到嗰個係咪真係鼓勵到啲員工因為咁樣而有一個誘因去打針咧？又 嗱，我哋唔同醫院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安排嘅，可能都係一啲小禮物啊、飲品啊咁樣。咁當然啦，我覺得咧呢個咧就係大家打完針之後其實都係高興嘅，咁所以想有個紀念品啊，譬如好似以前咧，我哋有啲襟章咁咧，大家都中意喺嗰個制服嗰度戴翻，咁啊就係即係做個紀念，我已經打咗針咁。咁呢個咧都係受員工嘅歡迎嘅，咁啊唔同聯網都有嘅咁。 OK。另外我想最後都想問一下啦，而家係咪話公立醫院咧有一個叫做疫苗過敏安全診所，係可以俾啲人如果打針前後都可以去諮詢一下自己合唔合適去打針啊？而家嗰個輪候時間又點咧？因為我見有啲就話可能要排成個幾月喎，打完第一針之後有敏感，咁又已經過咗打第二針個期啦，咁呢個係點樣㗎？ 是我哋呢其实无论医管局嘅医生啦或者任何嘅執业医生呢其实都可按返我哋现有一啲机制呢转介有需要个病人呢去疫苗过敏安全诊所做进一步嘅诊断嘅。咁呢个呢就係、是、有关即係、就是、我哋呢个诊所呢其实已经开始緊处理一啲因为接种新冠疫苗啦出现敏感症状嘅个案。咁嗰个医生呢就会跟据病人嗰个临床情况啦，做翻一啲适当嘅测试，并且咧就住佢过敏当时嘅情况咧，做翻一个评估，从而咧就系即系俾佢下一针疫苗注射嗰阵时咧，要作出一啲乜嘢嘅建议啦。咁其实我哋而家咧都真系收到唔少嘅转介个案，咁咧就我哋都已经即系喺度调节紧嗰个诊症节数，希望咧都处理到病人个需要啦，咁 平均轮几耐咧？而家或者人手上有冇加呢、這个？ 我哋而家咧就都收到唔少嗰个转介，咁所以咧嚟紧咧我哋都会即系加翻嗰个诊症节数嘅。咁至于即系因为转介嘅个案咧，其实都有临床上面咧有啲唔同嘅症状，有啲咧就相对可能嗰、那个敏感咧就系严重啲，有啲咧就相对轻微啲啊，譬如出红疹咁啊，唔需要食药啦，咁自己咧就已经即系停咗啦，清咗啦，咁嗰啲病人咧就可能咧就真系要等耐啲啦，急症嗰啲咧其实我哋就会即系优先睇佢先咁样咯。 OK， 好啊，唔该晒何医生，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咧就系医院管理局咧总行政经理病人安全及风险管理何婉霞医生，讲到一啲喺医院咧鼓励一啲前线员工打针嘅一啲方法啦。头先讲到譬如玛丽医院有啲就系希望鼓励员工啦，啲汤券啊或者一啲礼物篮等等嘅，其他仲有好多而家即系唔同行業都有啲鼓勵唔同人士打針嘅誘因啊！你又點睇？歡迎打你18723111，18723111。覺得有啲咩提出嚟可能方便到大家去打針，會唔會而家講到一啲即係譬如打完針之後有得放假，或者頭先講到一啲交通便利方面咧，都可以令到你更加願意去打針咧？歡迎打你18723111咧，同我哋一齊講下嘅。另外咧，記得之前咧香港政府咧都用咗10亿就設立一個叫做新冠疫苗保障基金啊，咁就話如果係一啲 有打完疫苗之後咧，啲異常嘅事件咧就會有賠償嘅。咁就話啦，如果受傷賠償比死亡嘅賠償金額係多一啲嘅。咁其中就話咧，40歲以下嘅傷者咧，每人咧最高係可以賠到300萬嘅。咁就話咧，截至係11號啦，保障基金就話處理緊咧11宗嘅申請。咁而家咧亦都話政府係委任咗咧安誠為呢一個嘅基金嘅第三方行政管理人嘅。咁呢個都想咧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講下喎。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早晨。 系早晨，小林啊。 早晨，林志由，讲下，因为今次呢个基金咧，就我见佢分咗将一啲异常事件啦，就分咗唔同嘅严重程度等级嘅，痛楚啦、长期身体损害啦、伤残啦，咁啊去到死亡啊，好容易明白啦。咁啊，头先讲咗几个啦，痛楚、伤残、长期身体损害等等，你觉得呢几个分级上面咧，系咪都包晒基本上疫苗所引致嘅一啲副作用啊或者问题噶？ 這個似乎睇落去咧，都應該可以足夠咁樣去即係 cover 到咧，即係我哋可預見嘅一啲疫苗嘅即係對身體嘅副作用同埋影響。 嗯， 咁所以呢幾個類別咧，都即係差唔多涵蓋咗絕大部分㗎啦。即係我哋講緊一般一啲人身傷亡咧，就係傷害同埋死亡啦。咁如果佢四個類別咧，都應該可以即係夠冚呢個唔同嘅一啲嘅疫苗對身體嘅反應。 嗯，即係個分級都合理，但係有冇睇到入面咧？佢都有一啲例子嘅，即係譬如某一啲情況，譬如咩血栓超過2個星期或者以上，並且需要治療，就有某一個嘅保額上限。你有冇留意過入面嗰啲例子嗰個賠償水平有合唔合理啊？ 嗱，呢個我諗嘅大前提咧，佢就唔係一個即係補翻足夠等你可以即係有一個嘅合理嘅一個賠償。 嗯， 即系呢个计划本身系一个即系我哋嚟睇咧，应该系一个因恤嘅一个嘅计划嘅啫。 嗯， 即系佢未必吓，佢嗰个计划入边都讲清楚啦，佢系唔系一个即系一个系绝对嘅一个赔偿嘅。 嗯， 吓咁只不过喺个别例子嚟讲咧，个别情况咧，佢系有一个百分比嚟到去即系去俾你嘅啫。 嗯， 咁当然你觉得呢个赔偿系唔足够嘅，你依然可以向有关嘅机构啦。或者政府部門咧去作出嗰個賠償，去攞翻足你認為一個合理嘅一個嘅水平。只不過呢個咧，佢就唔需要你去法院嗰度去賠償啦，唔需要揾啲專家啦、醫生嚟去舉證。咁但係唔代表呢個計劃本身係冇一啲門檻嘅。咁我相信亦都睇到咧，個門檻咧都唔低嘅。特別就係話佢咧，其中兩個門檻入邊咧，第二個咧就話。嗰啲專家顧問咧，佢係唔可以排除咧呢個嘅即係死傷咧係同疫苗冇關嘅。 嗯， 咁呢個咧就有啲困難喺實際操作上邊咧，我哋睇得到就係當每當有一啲嚴重事故甚至死亡個案出現之後咧，呢啲專家好多時都係第一時間撲出嚟咧，就話同嗰個注射疫苗冇關。 嗯， 咁但係呢啲即係我哋睇到，譬如話呢啲咁樣嘅專家顧問咧。即係雖然佢哋有一個專業水平啦，但係我哋都理解得到咧，就係咪咁快係有個定奪咧？但係相反地咧，呢個補償基金咧，就由呢啲專家咧嚟到決定你係咪可以攞到呢個補償嘅。 嗯。 咁所以咧，我哋就擔心咧，就話如果冇一個獨立嘅一個專家嚟到去評核呢個嘅賠償嘅話咧，咁而係靠嗰個政府顧問專家嚟嗰個委員會嚟到嘅。斷定咧，咁呢個可能會有少少嘅利益衝突喺入邊。 嗯，但有冇咁多專家咧，即係再揾一批又熟悉疫苗嘅各種效能啊、影響嘅專家，做第三方去評估嗰個個案係咪同個疫苗引發嘅有關？可能實際上都唔係咁容易喎，係咪咧？ 我諗呢啲專家就唔即係特別喺香港啦嚇，啲專家就唔難揾嘅，因為佢即係都好容易揾到10個8個出嚟。咁、我亦都相信咧，即係如果係喺香港一個即係知識廣即係廣闊嘅地方咧，呢啲專家應該唔係太困難。 嗯 啊，但無論如何咧，呢、這個即係足唔足夠嘅問題咧，即係因人而異嘅。如果你有一啲嘅係受影響，佢係即係死亡嘅，咁死亡固然佢有個定額喺呢度啦。 係。 咁但係咧，譬如話喺一般嘅一啲意外啦、疏忽嘅賠償入邊咧，即係如果係死亡嘅。嘅話咧，咁可能都要視乎你嗰個年齡係幾多啦，你揾幾多錢啦，各樣嘢啦嚟到去即係斷定。咁所以呢個佢係一筆過嚟計咧， 咁你就好難去即係去計咧，究竟係咪即係足夠？ 嗯，但其实呢而家尤其是喺疫情之后啦，好多有打疫苗嘅地方啦、国家啦，都有啲都有成立咗呢类嘅疫苗补偿计划啊或者基金㗎喎。佢哋系咪都有，以你所知系咪都有类似呢个标准，就系要证明啊打疫苗系同佢引起嗰个问题或者副作用系有直接关系嘅。系咪大家都系咁嘅门槛嘅呢其实。 呢個我就冇研究外地嗰個做法點樣，因為即係呢個計劃其實都唔係話有一個一個叫做即係國民保障嘅一個嘅長時間嘅一個嘅計劃嚟嘅。 嗯， 咁你如果講緊社會福利嘅，你啲可以做即係一啲對唔同國家或者地區咧做對比啦。 嗯， 但係講緊疫苗嚟講咧，即係呢啲可能一次性嘅一啲計劃咧，就可能係即係某個國家佢能夠撥出幾多錢嚟到去做呢計劃咧，就真係因人而異。 OK， 好啦。做一個對比， 嗯，我見到有啲即係病人關注組織咧，都話啊，如果病人即係因為打咗疫苗，有一啲事發生咗，咁佢哋喺治療期間要請假，可能都翻唔到工嘅喎，咁佢哋收入受到影響嘅喎，呢一個基金係咪都應該包埋咧？咁似乎今次就冇啦，因為佢都會包一啲即係講佢直接嘅傷害啊，或者係咯，咁呢一類你覺得使唔使包落去咧？又 你呢個我覺得可以考慮嘅，因為事實上如果你係嗰個。舉例啦，你如果話有面癱嘅，令到你唔可以翻工嘅，或者唔可以即係正常工作嘅，咁呢個時間咧，因為佢嗰個計劃入邊都可能係包你可能超過26个礼拜啦，半年時間。 嗯，佢七日都有嘅，七日嗰個就細啲咯，幫補嘅。 咁嗱，七日嚟講，佢都差唔多有4% 咧，講緊都100,000蚊啦。咁其實呢個都唔係一個細嘅數額啦。 Okay, 但如果你25个礼拜都係4%。咁可能即係喺個即係一個賠償上，你可能覺得唔足夠。 嗯。 啊，咁呢個真係因人而異。但係如果你講就話，如果你話喺嗰個因為嗰個病痛期間啊唔能夠工作嘅話，而係咪可以及早攞到呢個嘅賠償嘅咧？呢個絕對值得考慮。 OK， 好啊，同阿林志由你傾到呢度，多謝你。林志由咧就係病人政策連線主席啊，講到有關於咧呢一個嘅100,000蚊嘅新冠疫苗嘅保障基金，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啫。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点，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原定下星期三启动的香港与新加坡航空旅游气泡，两地政府正式宣布延后，会在下个月13号或者之前再公布。新加坡香港商会会长陈文平感到无奈，他说自己已经订9月翻香港的机票，能否成行要视乎疫情。陈文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加坡连续两日出现双位数确诊，感染群组亦都增加，加上今次感染最多的群组出现在机场和医院，都是属于已经接种两剂疫苗的人士，令仍然未接种疫苗的市民感到担忧。 蔡慧文未获任命，今次是教廷鲜有委任属于修会神父空降道教区任主教。61岁的周守仁在港出生，过去多以香港华人、九龙华人书院校监的身份发声，研究天主教、中国教会超过35年。树人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助理教授林瑞琪形容周守仁绝对是理想人选。他说认识周守仁30多年，认为他是有胸襟、肯聆听别人意见、拥有心理学的学术背景，相信他上任之后可以发挥优点。明报报道。 《蘋果日報》的報導就提到，香港教區後任主教周守仁神父出身耶穌會，香港華人書院畢業之後留學美國再回來香港，曾經在兩間華人書院任教，進讀之後再在兩間華人擔任校監。周守仁在反修例運動和國安法等議題曾經回應說，年輕人的訴求令人動容，更加以橋梁作比喻自我期許，說至少令到橋梁兩端的人有機會走到中間，如果不是社會就沒有前途。蘋果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受到新型肺炎疫情打擊，香港迪士尼樂園截至去年10月3日為止的2020財政年度蝕了26億6千萬，比起2019年顯著係擴大，咁係2005年開園以嚟最大額嘅虧損，並且係連續第6年見紅。上個財政年度只有170萬人次入場，按年大跌73%。 香港迪士尼乐园录得巨额亏损，手头现金仅余不足10亿元。纵使有母公司华特迪士尼提供21亿元的周转信贷，市场仍然担心这笔资金是否足够。分析就认为，香港迪士尼有母公司的支援，只要恢复通关，旅客重新到访，预料不会沦为海洋公园的翻版，无需向政府要求注资打救。信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再多一个人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死亡，涉及一名50岁男子，曾经在这个月3号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离世前13日曾经接种第二剂内地研发的科兴疫苗。港府指该名接种者打针之后逗留在接种中心观察期间，并没有不适记录，初步诊断死因是脑干出血，初步临床评估认为与疫苗接种无关。本港至今累计34名接种者死亡，当中24人接种科兴疫苗。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新型肺炎疫情缓和，本港昨日只是新增一宗的输入个案。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昨日说，本港的疫情有机会清零，不过面对海外多个地方的疫情转趋严峻，港府昨日再宣布，从星期五开始收紧由新加坡、阿根廷、意大利、日本、肯尼亚、马来西亚和荷兰七个国家抵港人士的检测和检疫要求，从相关地区抵港的非香港居民将不会获准入境，收紧外防措施。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过去一年一共流失8500名公务员，其中1863人辞职，占1.05%。他形容仍然属于低水平，不过政府文件显示，上年度公务员离职率创23年新高。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说，新型肺炎疫情近月再见急速反弹，特区政府日前宣布收紧从台湾抵港人士的检疫和检测要求，昨日就再宣布收紧由新加坡、日本、荷兰等国家抵港人士的检测和检疫要求。社论说，港府这次在收紧措施上不再滞后，应对反应比起以往快，有助社会继续同心抗疫。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话，疫情持续，楼价就逼近高位，同市民平均收入脱节，固然有环球央行放水、商品价格高企的原因，本港土地房屋供应长期不足，亦都令楼价易升难跌。政府有必要加快土地开发速度，合理提升地积比，拓展公私营合作混合发展等手段，保持楼价平稳，满足市民置业安居的需要。文汇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就话，黎智英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保安局根据香港国安法冻结其一传媒七成股份等个人资产。有人借机攻击呢一个系打压新闻自由。社评话，违法就要承担后果，同所从事嘅行业无关，更加系同新闻自由冇任何关系。当前冻结资产只系第一步，追究违法行为需要更加彻底。大公报社评。 信報社評說，以巴衝突，美國偏袒以色列，總統拜登所屬的民主黨陷入分歧，民主黨左派反對以色列有權自衛的講法，深信美國對以色列的包庇是以巴衝突長年未解甚至惡化成種族隔離的原因。社評說，以巴和談斷斷續續經過了20多年，和平始終遙不可及，反而製造更多紛爭，美國的中東策略如果再失衡的話，局勢恐怕亂上加亂。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九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计汇景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落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喺翠屏南村。咁再重复多次，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鲤鱼门道。龙尾咧就喺汇景花园啦，咁亦都影响到鲤鱼门道啦，去翻将军澳道咧都系挤塞噶。咁而家将军澳道落观塘道啦，龙尾就喺翠屏南村。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附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就车多。 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住何文田港铁站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就喺丽景湾。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国际金融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就车多，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另外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慢车。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象鼻山路落返去全景位排到去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之路慢车，龙尾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香港怎样抓紧机遇？另一方面，未来的选举制度将会有不少改变。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五月二十二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现场直播。 嘉宾阵容有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谈规划论选举， 我是香港空手道运动员曾以婷。我身上的白色和很多皮肤问题，例如银屑病、濕疹、暗瘡、燒傷疤痕，和神經纖維瘤一樣，是不會影響其他人。只要大家理解和接納，你和我都可以活得更開心自信。正確認識皮肤問題，將心比心，共享精彩人生。 2021年5月18日，教宗任命周守仁为下一任香港教区主教。 政府周五起收紧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日本等旅客入境限制。 香港新加坡旅游气泡延后，下月13日或之前再公布。 欧盟将暂停进一步增加对美报复性关税，以恢复跨大西洋关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刘先同大家咧就讲到关于咧系新冠疫苗嘅保障基金啊，之前政府就话咧十亿元系设立嘅，咁啊最新有一啲嘅讲法啦，有一个嘅最新进展咧就系会交俾安诚去做第三方嘅行政管理人啦，亦都系将一啲嘅异常事件咧分咗唔同程度啊，有分痛楚啊、长期身体损害啊、伤残啊、死亡等等，有唔同嘅赔偿嘅级别嘅。另外都讲到啦，喺唔同嘅地方有一啲嘅疫情嘅情况，或者台湾新加坡等等，其中新加坡和香港本身有旅游气泡，话五月廿六号做的最快，但系而家就话要延后去到六月十三号之前咧，话有一个进一步的公布。台湾方面都讲到疫情受影响啦，喺双北即系台北同埋新北咧，就话高中以下的学校今日至到今个月嘅二十八号都停课啦，咁就要遥距教学啦，大中小学的校园都停止对外开放。另外咧，听日起亦都会系暂缓一啲 冇拎居留證嘅外籍人士入境啊，咁啊旅客轉機亦都係暫緩等等嘅。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講到唔同地方嘅疫情，或者會唔會你自己都接觸到啊，或者聽到唔同人士喺當地嘅情況係點？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講下。電話旁邊有尹先生，早晨。 啊，早晨。 早晨，你好，請講。 冇，我想讲讲啦，我系地盘嘅管理人员啦。 系， 咁就而家就话，落去地盘度帮啲师傅打针啦。 嗯， 其实最主要一个问题啦，我都有伙计去打咗针。 嗯， 咁我哋都要留意，就话唔系打完针就算数嘅， 系 都要留意佢两至三日究竟佢有冇咩问题。 嗯。 其实是同埋一样嘢，我自己亦都系未打唔打得嘅，即系我都系长期病患。 系， 因为主要一样嘢就话，究竟而家有啲数据嘅针系未曾可以俾得到我哋睇得到，就话喂，有啲咩病系唔适宜去打。 嗯， 自己贸贸然咁样落去地盘同啲工友去打针咧，我又觉得会唔会有个太大嘅问题喺度咧？ 嗯， 即系有咩事起上嚟，边个负责咧？ 嗯， 呢个亦都系问题嚟。 但打之前啲工友都可以，譬如会唔会事前都睇一睇啲私家医生啊，去诊所问一问。 嗱，因为点解一样嘢咧？就话唔系话完，就系因为你而家寻日公布就系话嗰个落去帮人哋打针嗰个问题咧， 错 就系、是、政府。用流动的疫苗车我去同佢打，咁变咗有阵时真系有啲伙计，喂自己都唔知道究竟系点，所以我每一个伙计去打针都好，我都会问清楚佢，喂你真真正正去睇清楚医生，唔好有事，一有事好简单，有事起上嚟，我都唔知点负责。 O K， 系啊，同埋我自己亦都有用工人姐姐。 嗯， 我都唔主张暂时去打任何针，因为始终嘅嘢未真真正正未有一个特定嘅数据可以睇得到，喂，究竟适唔适合？ 嗯， 因为而家最紧有好多数据都未曾俾得到出嚟，喂，啲数据系点咧？好似我哋咁样，我哋有长期病嘅， 嗯，明白， 冇一个够胆讲话，喂，你适合打。 嗯，好啊，唔该晒尹生讲到佢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就有长期病患啦，所以佢自己对于打疫苗都有啲犹豫嘅，佢自己嘅睇法嚟嘅呢个，系尹生嚟嘅。咁仲有咧，电话旁边有黄小姐，佢系嚟自台中嘅香港人嚟嘅。早晨，喂喂，系咪黄小姐？系听到黄小姐， 有冇听到啊？ 听到，你系咪住喺台中啊？ 系啊。 吓，你自己见到嗰个情况点啊？疫情嗰度？ 疫情啊，因为我在台中这边第一日公布有很多即是开始双位数的感染的人数的时候，其实第一日是大家都开始会很担心，因为之前应该是一路都是零确诊，所以会有少少可能没那么加强，即是大家心态都会很乐观，突然间开始有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担心。 嗯，但台中我见是不是说 街上面的人就会少了很多， 是不是说昨天有两宗啊，台中是不是相对的疫情就没那么紧张、 台中啊其实都没那么紧张，但是你毕竟会怕台北的人下来，或者那两个人其实都不知道源头在哪里。 嗯，所以 而家都系个位数咯，台中。 吓、啊，但台中自己本身有冇啲咩特别措施系譬如限聚啊等等呢一类 嘅？特别嘅措施啊，其实因为而家都冇好严重，冇特别话有啲咩特别措施，只不过都系听政府指挥咁样咯。 嗯，我见你系咪屋企有个小朋友噶都？ 我屋企有个读紧幼稚园，有个小学生同埋有个高中生。高中的学生 ，OK， 三个小朋友，即三个细路仔，系咪全部都停课啊？呢段时间咁 停课嘅话，其实高中三年级同埋国中三年级，而家其实全台湾都停课啦，因为佢哋已经考完大考，所以其实唔翻学都冇问题。咁其他年级嘅小学生嗰个小朋友就系自己决定要唔要停课咯。 嗯， 幼稚园嘅话，而家我依然有送佢翻学。 因为我要准备我的考试，所以我觉得送小朋友翻学我会时间多啲咁样。 即系呢段时间都可能影响你，因为你都要照顾佢哋啊嘛，因为佢哋停咗学停咗课之后都。 是啊， 但譬如你有冇接触其他家长，惊唔惊？譬如小朋友，即系有机会，如果真系翻学嘅话，都会受感染啊，觉得停课都可能仲好嘅措施啊，定系觉得可能真系停课都影响佢哋做嘢咧？因为都要多咗时间照顾佢哋。 有啊，所以而家台湾其实有个措施，就系你只要屋企有个小朋友要翻学，十二岁以下嘅小朋友要翻学嘅话，咁就你嘅工作嘅老板就要俾你冇条件咁样可以请假喺屋企照顾佢哋，即系算系防疫假。 都帮到啦呢个。 如果你屋企冇小朋友嘅话，其实就冇台中台北都冇特别规定有防疫假咯。 明白明白。另外我见之前就话即系电力公司嗰方面咧，寻日都有个停电，咁就话要分区轮流停电。呢个影唔影响台中噶？其实 有啊，全台湾都轮流停电，即系前日前几日已经停咗一次啦。咁琴日咧又停一次，夜晚大概九点嘅时候，但系好彩分区轮流，琴日净系停咗一区，就停唔到我哋呢一区咯。即系已经大家防疫嘅关系，已经唔出街食饭，喺屋企食饭休息。但系又加上停电，其实都唔系咁舒服下咯，心入边系咯。 系，佢停咗一个钟啊嘛，系嘛？ 系轮流停一个钟咁样。 系，但系你即系除咗话心里面唔舒服，会唔会都影响咧？头先我听你讲，可能呢段时间有啲人又要即系要在家工作啦，你又可能要读书啦，去照顾小朋友啦，好多时候都留喺屋企嘅。有冇听到即系自己附近啲邻居都会抱怨咧？就住呢啲情况。 会啊，因为而家再加上其实停水，即系我呢一区每个礼拜二三都会停水嘅。 O K， 咁如果好似社区咁样，就会有水塔可以救水，有足够嘅水用啦。但如果系一啲即系一栋一栋楼嗰啲，自己屋企冇水塔嘅话咧，就要自己出街咁样去一啲供应水站嗰度拎水。咁又加上前一排嗰几日又停电，咁又加上疫情关系又唔可以出门，咁变得好似变得生活上面有好多唔方便咯。 O K， 唔该晒黄小姐，同你倾到呢度啊。黄小姐就系住喺台中嘅香港人嚟啊。讲到疫情咧，都讲到呢段时间停电啊，有啲水嘅供应亦都不足啦，咁所以都几影响佢哋嘅生活嘅。另外咧，都想同大家讲下另一样嘢，就系、是之前咧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咧杨明章喺2019年初嘅时候咧就逝世，咁主教嗰个职位咧一直系悬空住嘅，咁期间都系一直由荣休主教汤汉书记咧系担任中座处理呢个职位嘅。咁寻日咧梵蒂冈方面咧就公布教宗方济各啦系任命耶稣会中华省会长周守仁咧系接任呢一个嘅港区主教嘅，咁啊见到都话今日十点钟啦，今朝早十点钟啦，佢周守仁啦都会同现任嘅中座处理汤汉书记啦，同埋夏志成咧系会会见传媒嘅。究竟对于今次嘅安排咧系如何咧？都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有资深天主教中国教会研究员，亦都系香港树人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助理教授林瑞琪，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主持 早晨，林瑞琪，点睇今次周守仁作为港区主教呢个人选接任，点睇呢个？ 非常理想嘅人选啊！教宗方济各系做咗一个好好嘅决定啊！即系周守仁喺无论各方面都系理想嘅主教人选啊！ 点样理想法咧？可唔可以讲下边？ 佢哋过往就系耶稣会唔中意做，唔想做主教啊！即系佢哋耶稣会都好强调佢哋嘅使命，唔喺做主教嗰度吓。咁但系即系今次都能够说服佢，咁啊非常之理想啊吓。 过往有冇特别原因嘅咧？即系点解同今次有？ 冇嘅系梵二，即系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咧，耶稣会觉得佢应该系佢嘅使命系喺即系传教同埋喺教育嗰边吓。咁所以佢就唔想希望啲会士做主教吓。呢件事九十年代发生过噶。 O K。 有个耶稣会士俾人嚟俾教廷任命，即系提名咗，但系唔知系嗰次系佢自己推咗定系佢总会长推咗吓。总之系结果就系推咗嘅吓。 O K， 咁周守仁今次算唔算系之前讨论嘅热门人选咧？又 嗱，教廷里边嘅讨论嘅热门人选好多嘅吓，因为外边完全唔知嘅，即系我哋外边知道嗰啲，即系等于 即係如果有即係新聞界所知嘅，可能就即係舉個例嚟講，開玩笑咁，好似曾志偉啊、這個劉德華咁樣樣，咁就會大家好熱門啊，覺得即係聽到個名好熟啊，即係但係其實我整個教會裏面推選主教咧，係喺一個好默靜嘅情況之下嘅就唔會俾外界知道。 Okay. 你覺得啊，周秀仁頭先你都話好適合嘅人選啦，但係你覺得佢邊方面係突出啲？因為過往我見討論嘅人名入邊咧，就有其他人嘅，譬如有提過有阿夏志成啦，有提過蔡慧文啦等等，就係周秀仁就似乎未係好似係最多人討論嘅。你覺得佢最突出係邊方面咧？ 大家討論冇關係嘅即係周守仁本身咧，佢個即係靈修好好嚇，佢好多時都即係帶人哋避靜啊，即係或者幫助人哋，即係特別係佢強調佢哋耶穌會依立著靈修啦，咁嗰方面啦，咁佢係喺行政上面非常之好，佢好有立場，做嘢好決斷，但係佢好肯聽相反意見，即係佢肯同任何一個唔贊成佢嘅人討論，肯聽佢哋嘅講法，亦都好敢表達自己嘅立場俾人知道。嗱呢個絕對難得，教會裏面有太多人咧係唔敢表達自己嘅意見嘅。係咁佢哋好謙卑客氣，但係呢個反而係作為一個主教係一個障礙啊。周守仁係好清楚話俾你聽，我係點諗嚇，俾埋背後個理據俾你。 O K， 呢啲真係好耶穌會嘅諗法，即係佢要俾個 rationale 俾你，解釋咗俾你聽。点解佢要咁谂？即系好有说服力嘅。 即系似乎佢同其他人嘅合作应该都 OK 咯。 佢过往咁多年以嚟咧，无论做校监啊，做各方面嘅职位啊，即系佢做校监嘅时候，亲自去见小朋友啊。即系我即系喺我嘅职责里边都有喺港华读书嘅。 O、okay, K，、 即系港华小学、港华中学嘅时候，佢哋都见到即系好亲民、好直接去睇小朋友啊，好听佢哋讲嘢啊。 Okay. 咁亦都係關心啲教小朋友嘅老師嚇，要鼓勵佢哋，即係特別係啲天主教老師，俾多啲耐性啊，點樣睇？ Okay. 好難得嘅，我都識得呢個老師嘅，好多老師係我係我啲舞蹈班嘅拍檔啊，我啲即係我教佢有啲老師喺佢華人讀書教書咧係我嘅舞蹈班嘅學生嚟嘅。 OK，我見咧即係話過往一啲港區主教嘅職位咧，有啲都係由即係助理主教作升啦，有啲就係 冇一定嘅，冇一定嘅。 哦、，OK。 胡振中書記嚟香港做香港教區主教之前，個職務咧就係台灣苗栗嘅一個堂區本堂神父。陳日君書記做香港教區助理主教，準備接位做政權主教啦。之前个职位是上海蛇山修院的神学教授，做了六年啊。 但他做了助理主教先再做港区主教。 不是他做完六做紧神学教授先至调回香港先要停那边啫。是啊，他有六年没有在香港做过嘢。 OK、 当然他之前他曾经是香港慈幼会的省会长吓。那段时间啱我又是慈幼会学生吓。就好多时候会见到他啊，甚至他会同我讲话。即係佢嚟探我哋啲即係即係青年營啊嚇嚇， 即就算呢個升嗰個位係即係唔關事啊，但有啲講法就話周守仁會唔會都欠缺咗一啲教區嘅工作經驗咧？因為佢主要都喺學校啊、修會經驗多啲， 好有好密切嘅。 OK， 即係我哋唔需要我哋天主教會係咁樣，你唔喺諮議會裏邊，你唔會去干涉諮議會嘅事噶。即係唔會有任何一個神父話：喂，我喺諮議會點解唔問下我？即我哋絕對唔會咁啊！即主教邀請你入去，咁你就會入去裏面嗰啲主教冇邀請你，我哋大家都好客氣，我哋會好服從，即係諮議會啊、司教議會嗰邊嗰個決定。咁但係佢作為耶穌會一個好即係資深嘅呢、這個神父，咁亦都係最即係、最新個工作，即係而家嘅工作就係仲係做緊總會長啊！佢同好多修會，已經同教區裏面特別係教育事務委員會嗰邊咧，好多合作噶嘛。即係佢亦都係大家好多嘢，成個教區點樣發展，包括埋呢、這個皇后山嗰啲嘢包括埋中大嗰個天主教研究中心啊。天主教研究中心將合約前年完嘅時候，佢教區決定唔再即係因為唔夠人手啊，教區唔能夠調個神父過去做主任啊。咁就耶穌會同教區商量，就耶穌會接手，即係耶穌會唔想 個咁好嘅工作，因為過往十幾二十年咧做得相當成功噶。咁佢唔想突然間停咗，你再起好困難嚇。 O K， 咁耶穌周生拍板噶喎。 明白，好，同阿林瑞琪傾到呢度，多謝曬你，林瑞琪就係香港樹人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嘅助理教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原定下星期三启动的香港与新加坡航空旅游气泡，两地政府正式宣布延后，会在下个月13日或者之前再公布。新加坡香港商会会长陈文平感到无奈，他说自己已经订了九月回港的机票，能否成行要视乎疫情。陈文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加坡连续两日出现双位数确诊，感染群组亦都增加，加上今次感染最多的群组出现在机场和医院，都是属于已接种两剂疫苗的人士，令仍然未接种疫苗的市民感到担忧。他说新加坡由上星期日开始已经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食肆不准堂食，最多只是容许两人一同外出等，措施延至6月13日，希望可以进一步控制疫情。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本土个案都是来自辽宁，其余18宗都是由境外输入。患者在陕西、上海和四川等地确诊，上海再多1宗疑似病例。新增的2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有2宗来自安徽本土。内地累积90894人确诊，4636人死亡，85963人康复出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新一轮的流血冲突进入第二个星期，至今在加沙地带超过200人被杀，在以色列就有10人死亡。虽然国际社会呼吁停火，但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巴人组织哈马斯旗下的武装派别就向以色列南部的社区发射火箭炮。外界关注美国对以巴问题的取态，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社交专页形容，美国正是以低调和集中的外交方式划船，寻求结束暴力。不过据报美国再次阻挠联合国安理会就以巴停止战斗作出决议。欧美表示同意就关税争拗局部休战，并开始讨论全球产能过剩和中国扭曲贸易的政策。欧美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作为盟友，双方可以推动高标准解决共同关心的议题，并要求支持贸易扭曲政策的国家，例如中国承担责任。报道说，双方的讨论目标是在年底之前就全球钢铝产能过剩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在北京，外交部今个月初回应有关美日经济政策的提问的时候，曾经说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长期以来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搞排他性的小团体，违背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即是会人为割裂世界，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01点，升305点，总成交金额12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7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4点，升7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李宁65.5跌2.5毫半，腾讯控股607.5升7蚊，阿里巴巴207.8升2.4，中国移动50.5毫半升1.75，美团259.4升5.2，友邦保险104.2升1.3，盈富基金28.72升3.4，中国平安82.5升9毫，京东集团268.4升2.8，港交所452.6升7.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18，瑞士法郎0.903，加元1.205，人民币6.434，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日经平均指数报28,399，升574，港金现价报17,310升14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71.86美元，卖出1,872.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六期咧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挤塞，车龙咧断断续续排翻过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六期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去到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挤塞，车龙咧系过翻将军澳隧道公路嗰边，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车多，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东行仲有龙尾噶，龙尾在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因为受观塘道的意外影响，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亦都车多，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咁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荃湾左转返落去蝴蝶谷道一段挤塞，车龙排返过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龙盘苑。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咁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咧，亦都挤塞。象鼻山路去翻城隧方向，落去全锦交汇处嗰条支路咧，亦都车多，车龙接近愉景新城。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仍然都系慢车，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养宠物啊，养狗、猫定兔仔好呢？ 等阵，你的家居环境是不是适合养宠物的？你有没有时间陪它呢？愿意悉心照顾和清洁善后，屋企人又是不是同意？ 我知道，还要带他打预防针和考虑帮他绝育吗？养宠物前停一停，想一想，决定了就要承诺照顾他一生。 一条宝贵生命，一辈子的决定。上 pets.gov.hk 看看吧。 2021年5月18日，教宗任命周守仁为下一任香港教区主教。 政府周五起收紧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日本等旅客入境限制。 香港新加坡旅游气泡延后，下月13日或之前再公布。 欧盟将暂停进一步增加对美报复性关税，以恢复跨大西洋关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疫情之下冇得去旅行咧，有啲人都会喺本地就去唔同嘅地方啦，去一啲乐园去玩下。不过当然一啲乐园亦都有一段非常之长时间喺疫情之下咧都要关闭。见到咧喺疫情之下咧迪士尼乐园咧，寻日就公布业绩啦，佢哋都非常之受影响啊，连续第六年咧就有一个嘅亏损，而家净亏损咧就话2019-20年度咧系去到接近27亿嘅，咁啊最对比之前嗰年啦，就系净亏损咧系1亿多啲嘅啫，咁啊明显地系急增可以话系，咁喺入场人次方面咧都系比起之前一年嘅年度咧系跌咗超过70%啊，去到1,700,000嘅入场人次，嗱两个数字咧都系话迪士尼乐园啦，喺2005年喺香港开幕以嚟咧系最差嘅。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先，即系成个迪士尼乐园今次喺香港公布个业绩啦，佢哋嘅前景又点样咧？咁电话旁边有中大商学院高级讲师李兆波，早晨。 早晨，萧乐文你好。 早晨，李兆波，点睇今次迪士尼获屈净亏损去到26.62亿啊？咁啊，之前嗰年就亿几嘅啫，嗰个数字都好似好夸张，多咗好多啊，系嘛？ 系啦，就睇落去个数字好似好大，但系如果仔细睇咧，你睇翻佢个收入14.4亿，嗰个入场人次咧就170万啦。你除一除嘅话咧，嗰个人均嗰个收入咧都有847元嘅。咁之前早两年啦，2019有个社会事件啊，有啲日子咁啊931元，2018年就898元，咁即系大约都系800-900元啦。咁我琴晚我做一啲敏感度分析咧，如果佢有翻700,000人700头咁样咧，咁其实已经冇问题啦。咁啱啱咧就即系如果睇个账面咧，佢事实就系即系连续六年都蚀嘅。咁但系咧就其实佢系收窄紧嘅。不过去到2019年有社会事件咧，由佢嗰个亏损咧就5,000+万啊，升到大约系1亿咁上下啦。咁啊疫情嗰啲唔好讲，所以其实咧佢个底势咧，即系佢个底蕴系好嘅。啲人翻嚟嘅话，佢就冇事。咁反而我自己都係擔心海洋公園。海洋公園呢，我昨晚又即係再睇一次啦，佢嗰個人均嘅收入係300元到嘅啫。咁就變咗呢，你一個300一個900嘅話，你睇到嗰個問題啦。咁所以呢就啲人返返嚟嘅，我相信迪士尼樂園就冇問題嘅。咁佢有啲唔好在啦，真係有社會事件，有呢個疫情啦。 頭先講收入嗰度就話2019-20年度係14.4亿啦。咁如果講現金流咧，即係唔好講淨虧損啦。現金流而家嗰個數咧都跌得好緊要喎。話之前咧個年度就28亿嘅，而家佢哋現金就去到9亿几，咁所以都要動用到之前華特迪士尼預留嗰21亿咧嗰個嘅周轉信貸去支持成個樂園嘅營運，即係好似講到個現金唔夠到爭啲營運唔到，咁係咪咁樣去理解咧？又？ 就任何機構佢都有一啲現金嘅支出嘅，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啦。要嚟出糧啦，要嚟可能係買一啲嘅原材料，佢自己有多啲即係工廠製造嗰啲禮品啊，咁折舊嗰啲就冇現金流嘅。咁但係就即係有好大部分嘅支出都係有同現金有關。我覺得又唔出奇喎啦。國泰航空都需要政府係借錢啊，發行呢個優先股啦。咁另外我哋睇到咧，就呢一個嘅海洋公園都要政府揾啲即係現金去救命啦。咁今次呢個香港迪士尼咧，佢係唔需要特區政府幫手嘅。我其實覺得頭頭佢未公布業績前咧，我覺得會有冇啲咁嘅機會咧？咁依家又唔使佢又冇炒嘅，咁我覺得有啲欣慰。但如果再睇遠啲咧，我最近都有啲啲會計嗰啲嘅研討嘅課程啦。譬如香港有間連鎖快餐店大家樂咁樣啦，咁佢未公布最新嘅業績，但之前嗰年因為受社會事件影響咧，佢嘅收入係85亿跌到80亿咁上下，佢嘅利潤咧都跌咗咧，就大約5亿，現金流都跌咗5亿。咁個現金流都弱咗。咁睇到咧就大約半年前到，如果定中記憶猶新嘅話咧，佢都曾經係發售過啲餐飲券嘅、哦，即係你買幾百蚊，佢又俾啲折扣俾你嘅。如果啲定中應該買過嘅，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借貸行為嚟嘅。不過咧就話佢唔係同銀行借，就同俾啲着數俾公眾，就早啲收錢先，即係俾啲折扣你嗰啲咁啦。咁所以喺呢個疫情咁嚴峻嘅情況底下咧，有呢啲咁樣嘅信貸壓地用資金咧，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即係我諗最幸運嘅就係嗱，佢唔使真係唔使問特區政府攞錢，又唔使咧就係即係用靠其他人嗰啲去吊命啦。咁呢個都係叫做可喜嘅現象嚟嘅。 同埋佢話唔使裁員啦，起碼而家暫時都 係 啊，我初初我自己諗啦，我話哇，即係咁嚴峻嘅情況底下咧，係咪需要裁員啊？佢亦都補到嘅，咁我覺得佢都幾有智慧嘅其實。 嗯，但不過今次我見有啲人就關心咧，因為始終有個華特迪士尼嗰個嘅專營權喺度，咁就而家呢段時間咧疫情之下咧，都仍然要俾7000多万嗰個專營權費，咁有啲議員就話係咪可以停收啊？咁你覺得呢一筆錢係咪都無可避免咧？又？ 嗱，呢个咧就可以商讨嘅，但系又咁睇，如果唔系因为华特迪士尼呢个品牌嘅话咧，呢、个喺大屿山呢块地咧冇乜意思嘅，唔值钱嘅。因为而家睇翻全世界咧，嗰啲28、25大嘅主题公园咧，大部分都系同呢个迪士尼系有关嘅，佢真系有吸引力。即系如果大家就算唔入场，你去到嗰头搭巴士好，地铁好，你去到嗰度真系咧，依家飞唔到外国啊嘛。你真係去自話去咗外國嗰啲，我又真係管理得幾好。咁如果人哋係管理得咁好，有個品牌效應嘅話咧，咁我覺得收就無可厚非嘅。但係話啊，即係如果依家咁嘅情況，會唔會遲啲先俾翻啊，或者平啲啊嗰啲，我覺得可以同佢傾咯。咁但係就我諗都要履行個合約精神啦。即係佢哋都花咗任何一個人啊，你花咗好多嘅時間去發明一啲嘢。你都系想有回報噶嘛？即係無論依家你睇電視劇咩即食麵好，又話公仔好嗰啲，我覺得即係你跟住依家話啊唔啱喎，咁樣收咁嗰啲嚴峻嗰啲，我覺得你可以遲收，但係你話唔收嘅話咧，咁就我覺得就似乎與你不合咯。 嗯，頭先都講到其實今次迪士尼都係連續6年嘅虧蝕啦。不過阿李少波就話都睇到係其實係逐漸收窄緊嘅，不過今次就遇上疫情等等嘅原因就。变到嗰个净亏损去到好大啦咁，但你自己预计如果疫情慢慢开始缓和翻啊好翻嘅话，你自己觉得几多年之内可以转亏为盈咧？ 嗱，如果唔系社会事件疫情咧，佢2019年嗰阵时咧就应该赚钱噶啦，因为嗰阵时佢系5000多万嘅嘛，再之前我哋2017、2018，我自己估计如果疫情回复翻咧，开始赚钱咧，应该2024年，我相信有机会嘅。你話今年就冇乜機會㗎啦，因為個原因個月都唔知疫情依家即係幾時全球嚟到完曬。2024年隔咗2年啦，嚟緊2023年講得咁如果你話嗰、個全球旅遊復甦得快嘅，可能再早少少都唔出奇。 嗯，今次有啲人讲话，因为个财政年度咧，迪士尼嗰个咧就系计10月去到之后嗰年嘅9月咁咧就未必计到第四波疫情嗰个影响嘅。你自己预其实嚟紧即系下一年度嗰个公布业绩嘅时候，系咪应该都差唔多咧？嗰个净亏损都系相对大啲咁样咧？ 我相信就未必有咁即係今年咁大嘅，我相信，因為咧就你睇翻啲日子咧，佢哋一開到門嘅話咧，做到生意咧，佢人均嗰度都真其實又都847元咁樣啦，咁、就大部分依家要封閉樂園嘅日子似乎都暫時過去啦，即係除非又有啲新嘅變種令到佢淨係爭嘅啫。即係如果唔係咧，你開新嘅話咧，佢哋係有辦法咧，就係、我唔係話轉虧為盈，即係係產生嘅現金流同埋產生嘅收入。所以我自己如果計翻依家我哋香港發展嘅疫情嘅話咧，嚟緊嗰年公布嘅虧損應該就唔會咁大嘅。 嗯，其實呢段時間都冇咗好多外地嘅旅客嚟即係幫襯啦，呢啲樂園咁，無論海洋公園又好，迪士尼又好，其實係咪都睇到即係單靠本地客嘅生意係好難撐落去咧？ 系啊，嗱就其实无论零售啦，嗰啲嘅私家医院啦，又或者咧，我哋睇到一啲嘅咩游学团啊，嗰啲咧都几依赖呢啲内地嚟嗰啲嘅旅客噶，即系零售好明显啊，1/3。其实迪士尼都有啲咁嘅情况啊，咁佢依家大约1/3都系啲内地客嘅，因为条数你1/3实在太大，你话1/5咧都仲有啲计仔去处理咁，因为本身咧香港嗰个叫旅游设施嗰啲咧都。幾依賴啲外來嘅客人㗎嘛？咁當然我哋如果用成個國家嘅概念嚟講咧，咁香港係中國一部分。咁我哋話呢啲叫唔叫我哋呢啲叫即係內陸嘅旅遊咧？你咁睇可以，但係如果我哋話一國兩制嘅，始終有邊境喺度咧，呢啲叫內地旅客。咁即係香港好細啊，咁就變咗你睇內地嗰啲咧，佢哋其實喺5/1黃金周咧，好多旅遊設施都逼滿人，呢啲風生水起。其他國家都有情況，澳洲啊、台灣、日本嗰啲，佢哋內部旅遊嗰啲都支撐住嘅。咁香港就冇計，你淨係。計香港及人地區嘅話咧，冇辦法支撐住咁大嘅一個咁樣嘅基建咯。咁所以我哋都要即係瞭解到，即係第時有任何嘅發展嗰陣時咧， okay. 我哋可以加強本地嗰啲，但係咧始終內地旅客都係好重要嘅元素咯。 嗯，好啊，同阿李少波傾到呢度，多謝你。李少波咧就係中大商學院嘅高級講師，講到有關於迪士尼尋日公布業績啦，咁嗰啲嘅情況嘅。轉頭翻嚟咧，繼續有千禧年代，先休息一陣。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小说《该人与阿伯》除了故事引人入胜，它能够被誉为家族斗争小说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因为作者对于投资法则和商场意如我诈的精彩描写。阿伯以第一代波兰裔移民的身份来到美国，在广场大饭店的餐厅做事应生，每日拎着字典抄写报纸的社论来到学英文，又半工读地研修经济系学位。他会仔细地研究预约客人的名单，搞清楚他们的身份，然后在服务客人的时候就从对话里面吸取情报。如果听到他们的语调乐观，阿伯就会买入他们公司的股票。如果见到客人开香槟或者是点雪茄，那他就会加码买入。利用这一套法则，他在股票市场赚了第一桶金。 而出身银行世家的威廉，早在九岁那时已经显露出他与生俱来的投资天赋。当时他的同学流行收集火柴盒，威廉马上看出了商机，于是去信各火柴盒大厂，反复打稿之后写了一封童真又诚挚的信，请求对方寄空火柴盒给他做收集，并附上回邮费用以表诚意。结果回信率超过五成，并且一如他所料，对方往往会将回邮费用退回。威廉的火柴盒生意如火如荼，但圣诞家在即，他忧虑存货过多，所以及时办了清货拍卖，大赚一笔之后急流勇退，结果火柴盒市场真的在放假之前崩盘。 凭着这么简单生动的情节，不单止令读者对于投资市场的操作有了基本认识，方便了解后面更加复杂和曲折的商战情节，亦都用来塑造威廉和阿伯的性格和形象，简直令人想要脱帽致敬。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该人与阿伯》，作者杰弗瑞·阿杰，由春天出版国际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呢段時間咧都有啲人咧係話選擇移民啦，咁亦都衍生出咧寵物移民呢一類嘅服務嘅需求。嗱，尋日消委會咧就講到有關於咧一啲嘅寵物移民公司咧嘅服務啊，喺佢哋報價方面咧都發現部分嘅公司咧列出咗一啲各項主要嘅收費啦，咁但係有啲咧就唔係好披露曬一啲服務嘅內容同埋條款嘅，唔係完全披露嘅。咁有啲公司嘅基本嘅價格咧同埋總支出咧，那個預算呢就都相差都幾多的。有什麼要提醒如果真的用到這一類寵物移民服務的朋友呢？請問嘉賓呢跟我們一起談，有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嫻。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黃鳳嫻。講下，不如簡單講下先，什麼叫做寵物移民？是不是純粹將寵物運去第二個地方或者國家？ 如果是運去另有一隻，即等於一個人去移民，你都一定要合乎很多不同的要求。而一個寵物都是的，當它要去移居去另外一笪地方的時候，其實不論它那個健康證明，它有沒有一些防疫的注射，或者是一些健康一些狂犬病那個抗體的報告正本等等入口許可證，其實這些都有很多不同的程序是需要做好，跟住然後才可以 將自己的寵物去運送去到另外一笪地方嘅，所以咧每一笪地方咧嗰個移居地咧個要求都會有所不同，有啲咧就可能個時間長啲，甚至要埋隔離添，所以咧就個消費者當個寵物主人啦，如果佢諗住幫嗰個寵物去移民嘅話，咁其實咧就之前嘅準備功夫都好多，個手續都好多，所以因為咁咧，寵物移民公司嘅服務咧就應運而生啦。 明白，咁但係而家針對呢啲寵物移民公司嘅服務嘅投訴嘅數字如何啦？投訴啲乜嘢咧？主要係？ 其實現在的投訴呢就那個數字不可以說是很多，因為其實過往那個需求都不是那麼大，但是呢近來呢我們都收到不少的查詢呢就有關於這個寵物的移民，所以呢我們呢就立刻用神秘顧客的身份呢就做了這個的研究出來了，但是呢個研究呢都是發現呢裡面呢都有很多魔鬼的細節呢消費者是需要留意的。第一 其實第一點呢是反而不是看個報價先，是要留意究竟你的寵物呢是不是適合去移民。因為呢、根據我們問一些專家的意見呢，其實不是隻隻寵物都可以適合移民的。譬如說它嚴重過重啦、情緒病啦、長期病患啦、年紀比較大啦，或者受咗癮啦，或者一些特殊的品種呢都未必是適合去移民的。咁所以第一件事，其實個寵物主人呢就需要問返你個獸醫，究竟我嗰隻寵物係適唔適合移民先。 咁係咪全部動物都移民得㗎？即係譬如蛇咁移民得㗎？ 其實有啲地方係未必可以接受呢一類嘅特殊種類去移民㗎。咁所以呢、第二步啦，就一定要去返相關嘅移居地嗰度呢，就係、去睇返佢哋嗰個要求同埋限制啦。咁、因為佢哋都會好清楚列明究竟乜嘢可以入口啦，乜嘢唔得啦。咁同埋呢，究竟就算你想移民嗰陣時需要經過啲咩程序啦、手續啦、一啲咩文件啦，去證明你嗰、你嗰隻寵物咧係健康先至可以容許進入啦。其實呢一方面咧，喺唔同嘅移居地咧都有一個清楚嘅網站咧，係去話翻俾你聽嘅。咁、所以第二步咧就應該係去睇清楚嗰啲嘅要求先，因為如果你唔睇清楚嘅話，咁其實當你去揾呢啲寵物移民公司嘅報價嘅話咧，你都冇能力去比較清楚究竟佢個報價係咪合理啦，係咪夠仔細啦，去幫你手去幫隻寵物咧去移民咯。 咁都要做好多功課喎、真係。 絕對係㗎，你唔可以純粹就係將佢送咗俾移民公司就算㗎、因為其實當我哋去睇返個報價啦，咁第三步如果你諗住都唔好自己做啦，我怕煩啦，冇咁多時間，都係交俾寵物移民公司啦。咁你當然就係要求佢俾返一個報價同埋啲條款嘅細節啦。咁、但係今次我哋呢一個調查呢嘅研究呢，都係明顯發現咗呢啲報價係會比較籠統啲，只係得兩間咧就會列出所有主要嘅收費同埋嗰啲條款。咁、有啲咧就係、純粹用個短信，有一間咧純粹用個短信話俾你聽乜嘢收費唔包啦。咁、有啲咧就係、要不斷咁樣問佢之後先至可以提供多啲細節啦。咁甚至講到啲條款啊，咁有一間咧就話俾你聽係冇條款㗎啦，咁呢個就個報價啦。有兩間咧就係、你要求到先俾你啦。有啲咧就係、會話俾你聽到你簽咗嗰個嘅報價之後咧，先至會再提供翻俾你。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咧，消費者都要留意啦。咁仲有咧就係、俾錢啦。有啲咧就會係要求你一簽咗個報價之後咧，就要好快俾錢。有啲就收一半，有啲咧就可能去到到出發之前嗰14日先收埋個尾數等等，咁所以咧呢一方面都係需要留意嘅。咁仲有啦，就係、個報價自己本身啦，就係、其實我哋睇到今次嘅價錢裡面咧，看似好平嘅基本報價咧，並唔代表係包含曬所有嘅收費。咁所以咧，如果你唔清楚嗰啲程序嘅話，咁每一次如果佢原來有好多咧係另外再收費，係個消費者要負責嘅話咧，咁、其實變相可能你整體個支出咧係比你預期之中高好多咯。 但個消費者可能未必知道有啲咩額外收費，唔係喺嗰個籠統嘅套餐式收費嗰度包噶嘛，咁好難逐樣問噶喎都。 咁所以其實咧有啲主要收費咧一定要知道嘅譬如話嗰個嘅寵物嗰個嘅運費啦，因為有啲係包有啲唔包嘅，因為運費其實大家都知道係一個好重要嘅項目啦。隔離費啦，因為有某一啲嘅移居地需要你隔離啦，即係個寵物要隔離之然後先至可以入境啦。跟住仲有個入口許可證啦，呢一啲咧都係一啲主要嘅費用嘅。咁所以呢啲一定要去問清楚，究竟你點樣去究竟你包唔包，同埋個報價係點樣，甚至譬如話嗰、運費咁先算啦，因為運費咧其實你可以寄倉，即係選擇寄倉，又或者咧係透過空運嘅。咁但係咧，同埋有某啲寵物一定要空運添，同埋某啲國家都係要求你去空運嘅。咁、所以咧，你又要清楚呢啲嘅細節上面嘅，即係要求上面嘅細節， okay. 然後先至會睇到嗰個報價究竟係咪跟足個程序啦，同埋係個價錢係咪合理咯。 另外都好快想問一下啦，尋日你哋都有講到有關於5G 服務嘅喎，有冇聽到呢一方面嘅投訴涉及啲咩內容呢？通常？ 投訴呢其實我哋會睇到呢，因為 5G 服務係越嚟越盛行啦，同埋亦都係即係亦都係積極地被推廣啦。咁但係呢，當呢一個 5G 嘅極速嘅期望係有一個好大嘅落差嗰陣時呢，就自然出現咗好多嘅投訴啦。咁當然就喺個網絡嗰個速度嗰方面呢，就好多呢都話係有唔同嘅地方呢就係、會比 4G 個網絡更加慢啦。咁因為有啲消費者就係曾經問過已經問得好仔細，我住得比較遠啲嘅，我用 5G 會唔會係快啲呀？咁因為好多銷售員就會話俾佢聽，我哋嘅網絡覆蓋已經好全面啦， 成九成咁多啦。咁、所以咧就但係如果真係到用到嗰陣時候，原來真係好慢好慢嘅，咁啊自然引起投訴啦。第二個投訴咧就係而家都好多積極遊說，就希望你升級啦，由 4G 升到 5G 啦。但係個硬件個手機係咪可以兼容到咧？如果冇講清楚嘅話咧，要個消費者升咗級之後。個計劃升個級之後，先發現原來自己的手機兼容不到的話咧，都是另外一個很大的投訴啦。咁、而第三個主要的投訴咧，就是如果發生爭議嗰陣時咧，咁若果電信公司很多時候都是企硬，亦都不肯取消合約或者是去做一些嘅調整的話咧，其實都會引起很多消費者的不滿嘅。咁所以咧，投訴嗰方面咧，主要是分呢幾方面啦。 OK， 好啊，同阿黃鳳賢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同我哋講咗兩個題目。頭先講到有關於寵物移民方面有啲咩要留意啦，有關於5G 嘅流。流动电话嗰方面，第五代流动技术啦方面啦，而家都见到好多其实电信商咧都系推销呢一类嘅服务计划嘅。咁头先阿黄凤娴都话都要留意一下自己，譬如个电话个硬件系咪可以即系用到呢一个服务啊等等嘅。咁啊，各位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天气嘅情况啊，外面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1%嘅。今日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同大家讲声再见，听日再见，拜拜。